消失不见，我不要比赛叫败卷。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答我爱你，快回答我爱你，快回答我身 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我爱你》，是来自于卢广仲。卢广仲是台湾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独立音乐人，也有人叫他是被公车碾过的鬼才，因为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意外车祸住院而开始接触吉他，并开始尝试作曲，所以在第二年他就拿下了淡江大学的创作歌谣比赛的创作以及独唱的冠军。 下午三点一天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宵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三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十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宵夜，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走进你的身边什么都看不见，蒙上我的双眼，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

知道怕自己不堪，我怕你不安，最愉快的悲哀，遇见就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拥有着非常令人惊艳的嗓音和唱腔的顺子。相对于我们第一小节听到的卢广仲和陈绮贞来说，顺子算是比较主流的歌手了。因为他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的原因，所以在他演唱西洋歌曲或者说爵士乐 R&B 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格外自然。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真正的主流流行音乐作品，它是苏永康。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亲爱也不完整，我好不自禁找寻很想逃的情人，但是没有谁有想他的灵魂，旧爱还是最美，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后悔是个泪 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 急着追求，有

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你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在最近几年算是非常热门的电影作品，它的名字叫做《志明与春娇》。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这部叫做《志明与春娇》的电影，它的灵感是导演来自于他和妻子最爱的五月天的同名歌曲。 这边请假在北岸坐，问一下命运，爱已经不可再说话，安乐春娇已经早就不得听讲这些，其实动作都没看错，安乐走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没人看，已经没人听，啊哈，我跟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讲命你也免爱我，我跟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再伤心，别再我这爱你，你不爱我。也真正拢无心肝，啊啊！春娇你若无要和我伴这部电影，咱就走到这位船渡煞，啊啊！走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啊哈！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讲命，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 志明与春娇这首歌也算是五月天的代表作品之一。1999年，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写出了这对怨侣， 十多年后竟成为了彭浩翔与编剧笔下的栩栩如生的让我们又爱又恨的人物。杨千嬅扮演的化妆小姐余春娇和余文乐所扮演的广告公司职员张志明，两个人因为2007年香港开始实施的室内全面禁烟来发展的一段邂逅的爱情。当然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了解志明与春娇他们后续的故事，春娇与志明。我们喜欢那部电影，除了它各种聪明的电影元素之外，还有它的电影音乐，比如说它运用了大量的古巴音乐、圆舞曲和法式风情。其中在春娇与志明，也就是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当中，我们还惊喜地听到了好久不见的王心平。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误解，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别问我是谁，请和我 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 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别问我是谁》，来自于王心平。自从2000年以后，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直到他在彭浩翔导演的《春娇与志明》这部电影当中又再次出现。当女主人公于春娇在 KTV 当中投入又落寞地演唱那首歌，而张志明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喝着于春娇给他点的半打啤酒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起了自己曾经爱过而且受伤过的经历。作为香港鬼马导演，彭浩翔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告诉我们，爱情就是一个犯贱的过程。这部片子几乎一直在用一种很轻松的氛围在讲述我们如何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人而又放不下。大牌主打歌接下来为你选择的歌曲是《爱情有什么道理》。 即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我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集总算有些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有这一集总算有些值得回忆。即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试着试着让自己，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林哥为你带来的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是1998年苏芮来发行的国语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爱就这么来。在当年的5月份，苏芮刚刚在台湾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方言女歌手的殊荣。当一个歌手，或者说一个有一定资历的歌手，曾经的辉煌早已远去，鲜花和掌声都已平息的时候，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走的每一步呢？接下来这首歌在当年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这首歌叫做《爱就怎么来》，是以舞曲风格为基调，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苏芮仍然是在求新求变，有一种年轻的心态，所以歌曲里面的洒脱自然也自然令人心情飞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苏芮身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光彩，所以谁说资历就代表着老气横秋呢？感谢在华语流行音乐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用心的歌手，做出这么多好音乐来给我们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陶喆，说走就走。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哥，明天大牌主打歌我们再见。 有这天当我在你房间，我发现有封信藏在你枕头下面，没可是当我看到手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点头，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请不要流泪。在今天要写最后一页，结束这爱情信，这是最后的一篇。再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就把心放在你床边，这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走就走，不要回头，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不要回首，不必点头，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快忍不住， 我舍不得， 好想哭， 泪流下。